Hello， 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WebRTC NAT 穿越原理。在 WebRTC 中呢， NAT 穿越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知识，也是比较有深度、比较难以理解的一部分知识。当然了，等你学完本篇的内容并完全理解了这部分知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在我们真实的网络环境中啊， NAT 是随处可见的，而它出现的主要目的呢是基于两个。第一个是解决 IP 地址不够用的问题。那你也知道 IPv4 呢是分为五类， A 类到 E 类，对吧？那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是非常宽裕的，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个 IPv4 地址是越来越不够用了。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设计出了 IPv6， 但在短期内 IPv6 是没法替代 IPv4 的，因为很多的机型啊都很难去直接使用 IPv6， 所以要不断的替换，最终呢才能把 IPv4 替换掉。那这个怎么解决呢？那就用到了 NAT。 解决的办法就是让多台主机共用一个公网的 IP 地址，而在内部呢则使用内网的 IP 地址进行通讯。这种方式就大大缓解了 IPv4 地址不够用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解决安全的问题，让我们的这个主机呢隐藏在内网内，而外网呢是由 NAT 进行防护。这样的话啊，黑客就很难获取到我们主机在外网的这个 IP 地址和端口了，这样就起到了一个防护的作用。不过凡事呢都有利有弊，对吧？ NAT 的引入呢确实带来了好处，但也带来了一些坏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 NAT， 那每台主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公网的 IP 地址，这样主机与主机之间就可以相互连接了。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互联网会不会发展得更加繁荣了？因为有了公网 IP 地址，就大大降低了端与端之间网络连接的复杂度。那我们呢也不用在这里再花这么大力气来讲 NAT 穿越的这个原理了，对吧？所以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呢，那世上的麻烦其实都是自己找的，这句话还是蛮有道理的。那下面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本文在 WebRTC 处理过程中的位置。通过图中的示意图呢，你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本文我们所要讲解的内容就是传输相关的内容。随着人们对 NAT 深入的使用啊， NAT 的设置也是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各种安全的需要，对 NAT 的复杂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经过大量的研究，在 NAT 上基本上可以总结成四种类型。第一种呢是完全锥，第二种是 IP 限制锥形，第三种是端口限制性锥形，第四种呢是对称型。那下面呢我们就对这四种类型做一下这个详细的介绍。首先我们来看完全锥形 NAT。 那你可以参考这个文中的这个示意图。完全锥形的 NAT 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当 host 主机通过 NAT 访问外网的时候，会在 NAT 上打一个洞，所有知道这个洞的主机都可以通过它与内网的主机进行连接。实际上啊，这里所说的这个打洞就是在 NAT 上建立一个内外网的映射表。那你可以将这个映射表简单理解为一个四元组，就像下面这个样子，就是它包括了内网的 IP 地址、内网的端口、映射后的外网的 IP 地址和映射的外网的端口。在 NAT 上有了这张映射表啊，所有发向这个洞的数据都会被 NAT 中转到内网的 host 主机，而在 host 主机上侦听这个端口的应用程序呢，就可以收到所有的数据了。对，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对吧？还是以前面的完全锥形的示意图为例啊，如果 host 主机与外网的 B 主机打洞成功，并且呢外网的 A 主机与 C 主机都从 B 主机那儿获取到了 host 主机外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那么 A 与 C 这两台主机就可以向这个 host 主机的 IP 地址和端口发数据了。这时啊， host 主机上侦听这个端口的应用程序就能收到 A 与 C 发来的数据。如果你在网上查找 NAT 穿越相关的资料，一定会发现大多数打洞都使用的 UDP 协议。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 UDP 是无连接的，它没有连接状态的判断，也就是说只要你发送数据给它，它就能收到。但是 TCP 就不同了，对吧？它有三次握手，连接的状态都要维护，那它必须是在建立连接之后才能收发数据。所以呢，大多数人都会使用这个 UDP 协议进行打洞。最主要的原因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其实就是比 TCP 实现的简单，对吧？只要发数据就可以了，不用再建立连接，再保证这个状态。好，那第二个呢是 IP 限制型这个 NAT。IP 限制型这个 NAT 呢，要比完全锥形 NAT 要严格的多。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是 host 主机在 NAT 打洞之后， NAT 会对穿越的 IP 地址做限制，只有登记的 IP 地址才可以通过。也就是说，只有 host 主机访问过的外网主机才能通过 NAT 再回来，而其他主机即使知道了洞的位置，对，也不能与 host 主机进行通讯。因为在穿越 NAT 的时候呢，这个 NAT 会检测 IP 地址，如果发现发过来的这个数据的 IP 地址没有登记，那直接就会将发来的数据丢弃掉。所以 IP 这个限制型 NAT 它的映射表呢是一个五元组，那包括了内网的 IP 地址、内网端口、映射的外网 IP 和映射的外网端口，还有一个被访问主机的 IP 地址。那还是以这个 IP 限制锥形这个示意图为例啊， host 主机访问外网的 B 主机，那么只有 B 主机发送的数据才能穿越 NAT， 而其他的外网主机像 A 啊 C 啊，即使从 B 那儿获取到了 host 主机的外网 IP 地址和端口，那也没法穿越 NAT。 因为 NAT 呢会对通过的每一个包做检测，当检测的时候发现这发送者的 IP 地址与映射表中的被访问主机的 IP 不一致，那就将数据直接丢弃掉。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 IP 型 NAT 只限制 IP， 那如果在同一个主机上不同的端口，它是可以穿越 NAT 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好，那知道了 IP 型这个 IP 限制型 NAT，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端口限制型 NAT。 端口限制型 NAT 呢要比 IP 限制型 NAT 更加严格，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不光在 NAT 上对打洞的 IP 地址做了限制，而且还对具体的端口做了限制。所以呢这个端口限制型 NAT 的映射表就是一个六元组了，包括了内网的 IP 地址、内网端口、映射的外网 IP 地址和外网端口，以及被访问主机的 IP 地址和被访问主机的端口。对，这是一个六元组。在这个六元组中啊，不光包括了 host 主机内外网的映射关系，还包括了要访问主机的 IP 地址以及提供服务的应用程序的端口。像上面的这张图就是端口限制型 NAT 示意图所展示，这样 host 主机呢访问外网的 B 主机的 P1 端口时，只有 B 主机的 P1 端口发送的消息才能穿越 NAT 与 host 主机进行通讯，而其他主机 A 和 C 甚至 B 主机的 P2 端口都无法穿越 NAT。 从以上这些情况你就可以看出啊，完全锥形的 NAT 到端口限制型的 NAT， 它们是一级比一级严格。端口限制型 NAT 已经非常严格了，对吧？但它还不是最严格的。那最严格的呢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对称型 NAT。 对称型 NAT 是所有 NAT 中最为严格的一种类型。通过示意图可以看到， host 主机访问 B 主机时呢，它在 NAT 上打了一个洞，而这个洞只有 B 主机上提供服务的端口发送的数据才能穿越。这一点呢与端口限制型 NAT 是一致的，但它与端口限制型 NAT 最大不同在于什么呢？就是如果 host 主机访问这个 A 主机时，它会在 NAT 上重新开一个洞，而不会利用之前访问 B 时打开的那个洞。这稍微有点抽象啊。也就是说对称型 NAT 对每个连接都使用不同的公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而端口限制型 NAT 呢是多个连接使用同一个这个 IP 地址和端口。对，这就是对称型 NAT 与端口限制型 NAT 最大的不同，这个需要你好好理解一下。它的这个特性呢为 NAT 穿越造成了很多麻烦，尤其是对称型碰到对称型 NAT， 或者是对称型 NAT 遇到了端口限制型 NAT 的时候，那这两者之间是基本上无法进行穿越的。以上就是 NAT 的四种类型，通过这四种 NAT 类型的了解呢，你可以很容易理解 NAT 是如何穿越的了。通过前面的介绍，相信你很容易判断出 NAT 是哪种类型，对吧？但对于一台主机来说，它怎么判断这我现在是处于哪种 NAT 类型呢，对吧？这就要用到了 NAT 检测了。文中的这个 NAT 类型检测图呢清楚地表达了主机进行 NAT 检测的整个流程。对，其中蓝块呢是几个重要的检测点，通过这几个检测点你就可以很容易地检测出上面介绍的四种不同的 NAT 类型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对上面这张图做一下详细的解释。这里需要注意的啊，每台服务器都是双网卡，而且每个网卡呢都有自己的公网 IP 地址，这是一个前提条件。那首先第一步要判断是否有 NAT 防护，这个我们来看具体怎么做。首先呢，你的这个主机，你自己的主机要向服务器一的某个 IP 地址发送一个请求。那服务器一呢收到这个请求后，会通过同样的这个 IP 地址和端口，也就是说 你发送给他的时候带过去的 IP 地址和端口再给你返回来，通过这个 IP 地址和端口返回来一个消息。那如果主机收不到这个服务器一返回的消息，这说明什么情况呢？就说明你的网络是对 UDP 协议做了限制了，所以这时候就没法进行探测，直接就退出了。那么如果能收到，就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判断。那这时候判断什么呢？判断就是从服务器回来的这个外网的 IP 地址，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实际是有一个映射关系，经过 NAT 映射的，对吧？实际在服务端看到的是我们的外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那么回来的时候呢，实际就带回来了，对，就将我们自己的这个外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带回来了。那这时候我们要检测我们主机的外网的 IP 地址是否与我们主机自身的这个 IP 是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说明什么情况？就说明这是一台拥有公网地址的主机，对吧？这很容易理解。如果主机是拥有公网这个 IP 的，对，我们还可以再深入的做一下判断，那就是判断它这个防火墙类型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向服务器一发送一次请求，这个时候呢，服务器一通过另外一块网卡的 IP 地址和不同的端口返回一条消息。这时候如果主机啊，我们的主机能够收到这条消息，这就说明就是说任何一个 IP 地址和端口都可以向我们发消息，说明我们的这个主机呢是没有什么防护的，对吧？所以那就说明它是一个这个真正的公网的这个主机。如果收不到，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打洞不成功，对，所以它是一个对称型的，就是通过其他的地址呢实际是进入不到我们这儿来的。那关于这个主机的外网 IP 地址和主机自身的地址如果是不一样的情况，对吧？上面我们讲的是一样的情况，那如果是不一样的情况呢，那说明我们的主机是在 NAT 防护之下，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就是要判断我们的 NAT 类型了。那这就涉及到第二步，就是探测 NAT 环境。那探测 NAT 环境又分为了好几步，我们来详细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判断我们的 NAT 类型是不是完全锥形的 NAT。 那完全锥形的特点是一旦打洞成功，所有知道这个洞的这个主机都可以向我们发消息，对吧？所以我们怎么去判断是完全锥形的 NAT 呢？就是在这个 NAT 环境下，那主机呢向服务器一发送请求，服务器一通过另外一个网卡的 IP 地址和不同的端口给我们回消息，对吧？如果这个消息我们可以收到，说明它是在完全锥下边的 NAT。 如果收不到，那么我们再往下做其他类型 NAT 的判断，这样呢完全锥型的这个判断就结束了。那接下来我们再判断是否是对称型的，判断是否为对称型的，那每次打洞呢都使用不同的 IP 地址和端口。好，具体的情况就是下面这样啊，在收不到服务器一通过第二块网卡发送的这个消息后呢，那我们需要向服务器二发送请求，对，服务器二使用收到的这个请求的 IP 地址和端口向我们的主机回消息。如果是主机收到消息后，对，它会带来我们出去时候的这个外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就是我们主机的访问服务器二时去使用的外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会带回来，对吧？那判断从服务器二获取的这个外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与我们之前向服务器一这个发送消息时带的这个外网的 IP 地址和端口是否一致。那如果不一致，说明这个主机呢是对称型 NAT 的，那否则呢就不是对称型 NAT 的。如果不是对称型 NAT 的，我们再做进一步分析，那就要判断它是端口限制型还是 IP 限制型。那我们继续啊，就是说还回到刚才的那个情况，就是说如果地址是一样的，那说明不是对称型 NAT 的。那我们这次再发送请求，那主机呢向服务器一重新发送请求，服务器一呢使用的同样的 IP 地址和不同的端口返回消息。对，如果主机可以收到这个消息，说明它是一个 IP 限制型的，因为我们用的不同的端口，对吧？对，它对端口没有限制，我们如果收到了就说明它对端口没有限制，所以这是 IP 限制型的，否则的话呢它肯定就是端口限制型的。这样呢就将四种 NAT 类型就区分开了。好，到这个时候主机所在的 NAT 类型就被准确的判断出来了。有了主机的 NAT 类型，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判断出两个主机之间到底能不能进行这个穿越了。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如果是对称型对对称型，或者是对称型对端口限制型，这样的一个两台主机之间是没法进行通讯的，其他的类型都可以进行这个穿越。 好，通过上面介绍呢，我想你应该已经对 NAT 的四种类型呢非常的清楚了。理解了 NAT 的四种类型，同时又清楚了主机如何去判断自己的 NAT 类型之后，你应该非常的清楚在不同的 NAT 类型之间是进行如何通信的了。了解 NAT 穿越的这个理论知识，你可以很容易的理解 WebRTC 底层是如何进行音视频传输的。 WebRTC 中媒体协商完成之后呢，就会对 candidate pair 进行连通性检测，也就是说将一方的这个 candidate 它的 IP 地址和端口与另一方的其中的一个 IP 地址和端口结成一个对儿，一对儿一对儿的，然后进行连通性检测，看哪一对儿到底能够连通。那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呢，就是进行 NAT 穿越。对，它首先通过上面描述的方法呢进行 NAT 类型检测，当检测到双方理论上可以通过的这个 NAT 类型之后呢，那就开始真正的这个 NAT 穿越工作。如果最终真的穿越成功了，那通讯双方就通过这个连接将音视频数据源源不断的发送给对方，最终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听到声音了。好，那最后呢还是留给你一道这个课后思考题，为什么对称型 NAT 和对称型 NAT 之间呢，以及对称型 NAT 与端口限制型 NAT 之间是无法打动成功的，那如果打动失败，又该如何让双方之间进行这个互联，不影响他们的这个服务呢？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欢迎把它